是坏女人，全人类做嘢捧晒场，灯光暗淡要跟我来变相，长夜太早晚会开 channel， 怎笑先出道，一对就最好，长夜到宿肥的出公路， all the bad girls in town， a fairy come low 我哋系 bad girl， 介绍自己， 我系有好剧分享嘅 LC， 开心 系呀！ 我呢排啊，咁我介绍咗自己先，呢排都系重复地去睇 sitcom 嘅阿郑啦。 你睇紧咩啊？有 Modern Family。第二次咯，其实我系早几年已经睇晒十季噶啦， 真系噶， 我冇听你讲过你有睇过呢一套喎， 吓佢系我长期嘅 top three 嚟噶， 真系噶，我 Broken Line 啦我知咯，跟住 Friends 我知咯， 同埋 Modern Family 咯， 因为 Modern Family 我哋睇咗头嗰五六集就冇睇到啦， 我追落去啦。Modern Family 都好好睇，其实都唔系都仲有一套好中意嘅 Big Bang Theory 咯，就系 嗰个你又睇晒噶， 睇晒啊，十几季嗰度， 我真系可能以前细个接触呢啲嘅美剧。嘅时候咧，英文唔叻，讲真，咁所以咧，成日都追到好气馁，因为我都唔系细个睇噶， 我都唔系细个睇噶，系大个而家先明噶咋。你问我，如果我真系细十年去睇，我睇唔明噶都，十年都廿岁， 你都已经攞咗两 A 两 B 一 C 噶啦，廿岁嘅时候， 揞埋个嘴啊，我揞埋个嘴，哇，我醒未系。十年前原來我都廿歲了， 係，但我係因為以前我家姐嗰啲咧就會睇呢啲咁樣嘅 sitcom 去 for 佢哋嘅 listening 啊，即係佢哋係好策略性嘅。我哥都係，佢哋會睇咩 The Office 啊、Big Bang Theory 啊嗰啲係去訓練自己 listening。 冇，我真係細個嘅時候，我讀書嘅時候係冇睇呢一個處境喜劇，一嚟係第一我都話冇渠道咯，以前係真係唔知。咩明 X 台咁樣，你真係播幾唔知一個禮拜播一次咁樣，你好難追啊！即係因為除非你係嗰啲，我成日點樣分以前嗰啲咩小康之家係點樣分呢，通常有錢呢啲同學呢係間房有電視機㗎。 哦，哇，咁呢個唔小康 好勁㗎，即係你有兩部電視呢，你先至可以同阿爸阿媽追唔同嘅嘢囉。 我係 呢，你以前係冇資格追其他嘢㗎。 我細個分呢一個邊個有錢呢，係分佢哋有嗰啲要畀錢嘅電視台囉。 哦， 嗰、那個台咯，即係好似係啦，即係哇，可以撳到第九十以前去咗唔知幾多台，有電影台啊， 電影台嗰啲咧， 我就覺得嗰啲人好有錢咯。 係嗰啲係絕對有錢， 係 比起有部電視機再有錢啲。 係啊， 咁我覺得冇啊，以前真係冇呢一個機會追咯。咁反而而家大個咗有串流平台咧，俾得起呢一個月費啦，終於咁你就可以狂睇，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呢排又睇翻 Modern Family， 想睇啲輕鬆啲嘅嘢。 我見你都係咁叫我追啊， 係啊，大家庭啊嘛，你大家庭更加要睇啦，因為佢就係幾個家庭嘅趣事嚟啊嘛。不過算啦，都已經好多年啦，我諗好多人都睇過，就唔多講。你今日講嗰套係新嘅， 係啊，我想講咧，即係我而家先諗翻起咧，我哋 Bad Girl 老自開台以嚟咧，都冇介紹過港產嘅劇集。是咪啊？ 电影啊有咯， 电影有嘅，电影有嘅， 但系唔系剧有，有一次嘅，我拍嗰套咯。 哦， 你有冇留意过？其实我拍过剧，有冇印象翻翻嚟先？ 但系嗰一套咧，我哋好似唔系讲嗰套剧噶，即系讲你嗰个分享趣事啊，或者你 我嗰场喊戏啊，应该系 讲系啦，即系你讲下嗰啲，但系冇啊，即系实质去介绍一套剧咁样啦。咁跟住最近咧，即系作为 bad girl 如果你要紧贴潮流咧，我觉得呢一套剧你系真系要睇，就系而家好 hit 嘅，就系那年盛夏我们绽放如花呢套港产嘅剧集。 喂，呢套我都真系犀利，咁我 知道佢系讲啲恐怖嘢啦，都系少少得人惊啦，心寒人性啦，我估都系。咁所以我系唔夠胆开嘅、因为以我嘅taste 嚟讲咧，我系应该一个人唔可以消化到成套剧嘅，我应该系要等我 捉住细佬， 系我应该要等我细佬嚟咧先至陪我睇到。但我最近都好想开，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喺我身边讲呢套剧啊，话边个死啊，然后又话哎呀唔知点样啊，个会唔会烂尾啊咁样，即系大家最担心就 系 烂尾。我听翻嚟系咁啊，但系苏花好似都冇乜。冇乜劣评，好犀利喎，真 系。系啊，苏花我睇到，因为我系追得好贴，咁所以咧，苏花我自己觉得未有烂嘅迹象咯。咁听日系大结局啦，咁样。咁我想讲咧，其实咧，我从来都系，其实我同你一样，我都好惊呢一啲好似讲鬼啊、惊栗啊呢啲戏，其实我系唔掂嘅。咁所以咧，最初咧，我都冇开佢呢套剧嘅冲动咧，系因为啲人话佢好似大屠杀、哦，即系日本好出名嗰套剧定电影咧，死啦！连我因为我冇睇过。都唔知系一个作品啦，咁跟住就话佢似大屠杀，咁起初我就话心谂，哇，咁我更加唔会开啦，因为好恐怖，细细个即系听过呢个名咧，都唔够胆去睇呢套嘢啦，咁所以咧，啲人话似咧，我就唔够胆睇，咁咧就知道咧，真系太多剧评啊，或者好多人讲呢套剧嘅时候咧，哇，真系开啦，嗱，讲真嘅，因为我哋咧近呢几年咧串流平台开咗之后啦，咁你会睇好多美剧啊、韩剧噶嘛，咁所以咧，当你睇人哋国家嗰啲剧。你会觉得个制作大好多啦，人哋所谓嘅 CG 啊、科幻啊各样嘢都系正好多、劲好多啦。咁所以咧，我系抱住一个少少衰嘅，真系有啲 bad 嘅心态去开呢套剧。我系本住点啊，想捉下你有冇嗰啲话穿崩嘅嘢啊，哦、你个CG 做唔做得好假噶、好流噶咁样。 吓、啊，点解会用呢个心态睇嘅？但系 哦，真系其实我觉得唔止我噶，应该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因为咧， 我反而系想睇下佢嗰个剧情咯。 系咯，就系条桥会唔会有崩咯？即系成日都会咁、因为咧，我觉得其实普通嘅校园戏咧已经唔易去執行噶啦，你仲要玩少少科幻啊、惊栗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就难啲。或者我讲翻少少，但系嗰套剧系讲啲乜嘢方向啦？嗰套剧咧，总之就系讲突然之间有一日有一班嘅同学仔咁啊翻学咯，咁跟住之后咧有一日门叮咁啊，大家嘅电话就响起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全班嘅同学咧就被加入咗一个 group， 呢个 group 咧就叫做已读不回死全家咁样，咁啊好似好恐怖啦咁。嗰一个有一样有个人咧就叫做 admin， 咁有个 admin 喺度咧就话以下咧有啲 rules 嘅，咁如果你哋唔遵守咧就会死噶啦咁样，咁咧然后咧都会有讲话胜利，即系唔想死嘅话咧都有胜利嘅条件，就系、是、要完成某一啲嘅任务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起初啲同学就咩啊，边个整蛊啊、整鬼啊咁样啦。咁跟住后屘咧，啲人就唔理啦。咁其中一个 rules 就系 quit group 啊，你 quit group 就会死啦咁样。咁啊开头啲人唔信啊嘛，咁啊就 quit 啦咁样。一 quit 咁啊就真系死啦咁。咁佢所谓嗰啲血腥就系死过一下咯。咁我自己系接受到嘅，即系佢系少少喷少血浆咁样啦，但我 OK 嘅咁样。咁总之件事个背景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起初咧就会开。就会觉得，唉，唔好搞呢啲啦，呢啲好易咧， 好易出事啊， 好易出事啦、因为咧，你玩呢啲有 rules 嘅嘢咧，你唔觉得系会好难去，因为睇嗰个观众咧，硬系咧就好想捉。之前问候你啱唔啱啊？你话呢个 rules， 哦，啱啱有个 A 路过，佢好似冇遵从跟从呢个嘅 rules， 点解冇死嘅咁样？即系我自己最初咧就真系抱住呢个咁 bad 嘅心态，我就睇下你有冇 bug。 呢啲系好容易出事，同埋嗰啲穿越都系好易出事。我成日觉得啲人会好中意即系出成条 timeline 画翻出嚟啊！即系如果呢个跳呢度，呢个跳呢度，其实系会撞机啊咁样。呢啲我都系我捞唔到 嘅。同埋咧，佢系有少少唔系现代嘅背景。 哦、 即所以咧，大家都好留意到咧，佢哋用嘅电话咧，全部都系我哋以前小学嗰啲N 字头啊、Sony 机啊，即系以前嗰啲咁样嘅机啦。咁所以咧，啲人系我有睇网上啲评论咧，都会想捉下呢啲噶时代嘢。咁啊，你又做唔做到咧？咁样结果咧，我真系我用我金睛火眼去睇啦。其实嗱，当然有一啲位唔好特登去博股嘅话咧，其实佢做得好好啊，真系。无论系其实我觉得个时代佢系有少少模糊嘅，即系唔好话佢唔会 exactly 讲自己几多年嘅。咁总之你就 feel 到呢个时代就唔系现代啦。 系系系。 咁除咗个时代之后咧，系佢所有嘅美术啊，佢揾嘅景啊，全部都令我觉得，哇！呢度系香港嚟嘅咩？点解我 冇乜点样见过嘅， 即系抽离嘅一个独立嘅空间 咁 样 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全部嘢都做得好好、哦。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喺嗰个劇情上冇乜 bugs 啊，已经即系冇乜漏洞嘅话，已经系好劲啦。咁同埋咧，佢揾嘅景系点样咧？佢揾好多咧天台景。咁啊，天台景之余咧，揾一啲好旧嘅商场景。是我是從來沒有去過，然後嘩原來有咁靚嘅景㗎香港。佢、即使呢佢好心可能心機呢就係佢搵嗰啲即使籃球場都好啦。那個籃球場都係我冇見過嘅籃球場係咪 即係唔係我哋平時會見到啲好現代嘅嘢、 即使佢睇落去係屋村啦、但佢屋村得嚟佢嘅 background 呢都係好唔係你平時喺屋村見到嘅籃球場。 o k 咁有一個我會深刻少少呢就係、佢一個保齡球場。咁冇嘢啦，保齡球場咁啊正正常常啦。咁但係呢原來呢佢搵嘅景喺邊度呢就係、保齡球場。你平時呢咪碌鈴嘅。咁咪碌鈴咁啊嗰個嗰啲樽呢咪乒乓乓跌咗落個坑度咁樣嘅。佢搵到個景呢係個坑後面原來其實佢哋有一個嘅空間嘅。即係你當好似一個休憩嘅地方一個休息室咁樣。咁所以呢佢哋有一班嘅壞學生呢嗰度就係佢哋嘅私人鬥咁樣啦。 哦，但系唔系搭出嚟嘅嗰个？ 哇，我觉得唔系点嗱，可能我真系唔识啦，或者我当观众嘅角度，我觉得唔似咧，系因为佢有一场嘅追逐戏咧，就系、嗰班坏嘅学生佢哋内讧啦，即系就话吓系咪你啫？其实你系咪 admin 啊？点点点啦，两个又闹交啊，成咁样啦，咁佢哋咧就由嗰个私斗咧开始推撞，跟住推撞之后咧，佢哋就真系影咗个画面咧，咁有人要逃跑啦，跑跑跑咧，佢哋系要捐翻出个坑啊，碌拎嗰个坑嗰个位咧，佢哋又 变翻去保龄球场嗰度啦， 系啦，由嗰度捐翻出嚟，跑翻出嚟，咁所以我觉得，系真系有呢个地方，然后我系从来冇谂过。咦係喎，即係碌鈴嘅背後原來有啲咁樣嘅地方。 哦，即係真啲揀嘅地方好有心思啦。 係啊，所以佢係揀嘅所有嘅場景啦、場地啦，跟住嘩每個人嘅屋企嗰間房啦係好細心，你會 feel 到由佢嗰個 decoration 就已經好符合嗰個學生嘅 性格。 性格啊，跟住之後啲燈光好靚啊，啲攝影機嘅運作啊運用都好好。即係我真係覺得哇！我谂翻咧，自己对上一次完成一套睇晒一套港产嘅劇集系几时？我真系唔记得了， 好耐啦嘛！ 真系唔知系咪翻翻《寻秦记》？ 冇咁夸张啊！我拍嗰套你冇睇晒嘅， 冇。我不嬲都系咁嘅，交 X 我都冇睇晒。 你好意思咁大声讲？ 唔系啊，咁我唔讲大话噶嘛。 Okay. 我陆续都有追翻你嗰个嘅综艺嘅，咁但系嗰个剧集其实我都嗱讲真，我系有开嘅，咁但系咧就真系睇唔落去嘅，即系我自己咯，我自己啦，可能系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唔紧要啊， 因为又系咯。唔啱口味咯，咪就做咩啫？咁系人都唔一定要追晒。 我话你啊，你做咩咁夹？即系话唔紧要啊？ 睇唔到你的眼神啊嘛，佢哋我睇到嘛。 我冇啊，我冇嘢，黐线啊，点会有嘢啫？你又睇我嗰啲就得噶啦。 有，咪你个 part 睇晒嘅。 啊，咁都好啲。 你个 part 睇晒嘅，咁但系系咯，就系话，即系好多网上嘅评论啊，我讲一个几得意嘅嘢啊，不如就系咧，佢哋宣传呢套剧个方法啊，原来最初咧，佢哋因为呢一个嘅故事咪系要大家 at 咗一个 group 度而引申嘅一个故事嘅， 佢 at 晒啲无名嘅电话入去。 唔系，佢最初咧有一个 marketing 嘅手法啊，即系啲宣传呢套剧嘅时候咧，佢哋咧咁我哋有个通讯软件咪叫 Telegram 嘅，咁跟住咧嗰间嘅电视台咧就开咗一个 Telegram， 都叫做已读不回死全家。然之后咧就叫啲有份参演嘅演员咧就 upload 呢条 link 去佢哋嗰啲social media 咧，就叫佢哋啲 followers 啊，佢哋嘅 friend 又好咧去入呢个 group，然之后佢哋就扮演一个 admin 嘅角色，喺呢套剧未出街之前，咁咧佢就俾大家 feel 下先。啊，可以代入埋嗰个故事咁，佢哋就系其中一员。 哦，呢个真系几好玩 啊！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网上嘅评论除咗讲佢哋嗰个剧集啦，大家都讲话啊好睇之余， 同埋而家系咪估紧？主要都系估边个 admin 啊？而家即系成个结尾 系 admin 系揭咗出嚟噶啦，系啦，而家嚟到 咁佢最尾个结局系走向其实系咩咧？即系个动机系咩啦？ 而家个动机佢哋就系可唔可以？我觉得啊，可唔可以瓦解到背后个大公司咯？ 即或者可唔可以踢爆佢哋咯？其實都知佢哋做緊一個衰嘅角色噶啦。究竟佢哋可唔可以等世界都知道原來呢間公司係咁衰，然後佢哋又可唔可以 end game 咧？咁樣 哦，即係又同公司又有關，唔係學校嚟咩？ 唔係，因為佢哋嗰個通訊軟件啊，其實個幕後大佬點解佢哋殺到人啊？其實就係用個電話啊嘛。咁個電話就係個通訊公司，其實有啲手腳，有啲 project 做緊，咁 that's why 佢哋就可以用電話殺人啦、啊、咁樣。 哦、所以我覺得好正，係無論係係咯，就係佢個劇內容都好，或者佢哋宣傳呢套劇都好，咁、都係我覺得大家都讚咯。尤其是嗰啲演員啊，全部啲新演員咧都超好戲，勁好，真係好犀利嘅呢套劇。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咯，即係因為真係好耐都冇認真睇下香港嘅劇啦，可能好多人都咁。初初我都覺得係想追嘅，但係唔得啦，即係每日要追一次，真係太攰。我諗我而家就可以開始一口氣睇翻曬。 係啊係。我feel到你會是不停的，即是你會一度這樣去。 我都很期待，因為身邊太多人講了，即我覺得都很犀利的，是很久都沒有遇過一套香港的劇是這麼多人講，那就真的哇犀利啊，希望我們多些這些香港的劇看啦，同埋俾多些支持那些香港的即是背後的製作人啦、好犀利啊真的。 我是覺得如果不看是嘥了、所以真的可以支持一下是真的。 好啊，那啊聽完 Bad Girl 就去看啦。 谁都有后路，人得太羡慕，怎么你竟不知所措？原地地尊重吃错，太过安好。抗压性不高，怎去对抗命数？太过清高，永远就欠缺那一步。好似狗不想工作，只可工作都干了什么，问题一直这么多，竟已顾不及快乐，幻想被冷落，变实再反扑，没法安好，同龄人这么中你却在虚耗，故作清高，惯性又去到这一步，梦想得到拯救，困于低谷未成气候，共一生找借口，再不显得优秀，社会规则仍然挑逗，强者是我而脱手，难关继续有，继续受，曾经。那个比何时学懂不去理，做自己别被这搞计心逼死，当快要死也撑起，原来内心把这困局当作契机，危机可变转机， 教陈雷嘅青年危机。 Elsie 啊，你觉得做电台 DJ 讲得最坏嘅一句说话系乜嘢？ 可唔可以收工啊？好似唔关事，可咩工都可以讲。 佢系质素好 bad 个 bad 啊！ 阿正 ，Elsie bad girl。 我有心事，但我讲唔出口。 咁唱出嚟啦！ 但呢个心情好复杂，冇一首歌可以形容到。 哦，二啦。 你讲出心声，我哋化作歌声。 双标白鸽佬。双标 直接跑出嚟， 系 系咪？上个礼拜边个赢啊？ 上个星期啊， 打和啊，你完全唔记得咗？ 唔记得，有啲嘢唔好记得咁实啊， 即系当虚无咁样啊，飘过咁啊，算噶啦。 系我哋史上第一次打和，点可以唔记得？ 系还好啦，还好啦，有啲嘢唔好记得咁实啦。诶，过咗去啦， 好似有啲嘢空咗啊。 系要咁 emo 吗？ 有个我唔知啊，今日可能又落雨又剩咁样，即系个心空咗一忽。 咁所以 我要用音乐去填补翻，系、 okay、 啊，今日但系今日呢个 case 都系 好似伤心都，所以未必系可以令到我哋话诶，即系笑下开心下，佢呢一个都系惨噶， 惨住，跟住我又觉得嗯好难，我唔知点样，我唔识啊， 系 我唔系嗰啲好叻诶鼓励人啊安慰人嘅人嚟嘅， 系 我发觉我系唔系好叻。但我试下啦，今日 用歌声咯，用自己嘅创作咯，好唔好？ 试下啦，我哋搵佢出嚟先。Hello， 阿 K， 阿 K 你好。 Hello， 你坏， 你坏啊，好叻啊！即系我特登讲，阿 K 你好，佢识讲你坏，咁即系 你真系好衰咯。 系 你做咩讲粗仔口钳咧？ 特登噶啦， 我哋你坏啊，你讲咩你好啫？ 所以我就 check 到 你有冇听节目啊你？ 你啊 K 唔应，你都唔应。 有啊有啊。 嗱阿 K 把声又听落去好鬼 sweet 啦，跟住又好似都啊几开朗咁样。你今日要一首点样嘅歌啊？ 我想要一首为我身体打气嘅歌。 哦，做咩事啊？身体有咩唔舒服啊？ 系 因为咧，其实我而家把声都未好得晒。 系啊，听得出。 因为咧，因为一个月前咧，我整亲条腰，咁跟住咧。其实就要追溯翻，因为以前咧，我条腰已经整亲过两次噶。咁咧、就上个月突然间有一日起身咧，又好痛。咁我谂就系可能我旧患又复发啦。咁跟住就去咗针灸，咁又见冇好转，咁我就去睇医生啦。咁医生帮我照咗 X-ray， 就发现我条脊骨由背脊上边落到去腰咧。成条脊骨都歪 晒， 系、真系一个英文字 S， 吓、好夸张喎！但系冇好难话瞓一觉起身就成条变咗 S 型嘅、 你咪因为咩事整亲先？我想问一下你嘅以前嘅 history， 即系你话你整亲两次条腰啦，系点样整亲噶？嗰两条两次两条腰，嗰两次系点整亲噶？ 第一次咧，我系做嗰啲倒树冲，跟住倒立， 哦 ，OK， 系啦。咁跟住倒立嗰下呢，因为一撑住嗰下呢落返嚟唔稳呢，成个搭咗落嚟。 啊好痛啊，听到都觉得痛啊。 咁跟住嗰下呢，其实条腰已经整伤咗啦。咁第二次呢，就係、我擘大字码嘅时候呢，就再整多一次囉，就变咗。 你本身係好好动嘅人定点嚟㗎？ 我本身好动㗎。 哦，唔怪之啦，又倒树冲，又大字马呢啲，真系好难会出现喺我嘅生命当中，即系好少可话，喂，你今日搞咩啊？冇喺屋企倒树冲啫， 所以我哋好少整亲都系有原因嘅，因为我哋好少喐动咯、 又唔系、其实少喐动嘅人都好易整亲噶。 咁当然啦，但系我嘅意思系，我哋好少嘅机率系无端端话，我哋啱啱玩空中瑜伽，即系嗰啲啊。 我哋唔系嗰啲真系做运动整亲咯，我系失惊无神整亲咯。我通常系就系因为啲肌肉太弱啊，咁无啦啦企喺度，我只脚都肿咗成咩啦，成个礼拜啦咁样，所以系好难讲啊。身体实在太过又脆弱又坚强嘅一个好矛盾嘅存在。喂，咁你第三次今次点解无啦啦整亲咧？因为你头先系话 瞓一觉之后第二日就好痛喎，搵唔搵到原因呢？ 第三次呢係因为我之前嗰两次呢条腰呢整伤咗啦，咁跟住我个人会就住一边，因为佢呢主要係偏向右边， 嗯， 咁呢我个人呢成日就侧埋一边，咁就会冇咁痛㗎嘛， 嗯， 跟住另一边痛我又会侧另一边喎，咁变咗呢日积月累呢，跟住条腰就嗰个脊骨位就会歪晒， 哎， 因为坐侧埋一边。 系，咁我想问你而家第三次呢一个嘅情况系去到严重到点样呢？ 佢系因为而家 X-ray 咧照出嚟咧，脊骨弯晒啦，咁就变咗压住咗个右边腰间嗰个位置，所以今次第三次痛咧，系因为之前嗰两次日积月累坐得衰咧，就变咗今次好痛。因为佢个疗程咧系我一个礼拜要做三次先舒缓到个痛楚。 嗯， 咁但系嗰个疗程系会有好多嘅症状会出现，因为我会有针灸啦，跟住会做嗰啲冲击波啦。咁但系做完呢啲疗程咧，因为佢系会帮我排晒身体入边嘅毒素出嚟，跟住变咗咧，我做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发高烧啦， 好唔舒服喎，听到都觉得 系啊，跟住，跟住就算食咗药都会。keep 住都会突然间烧翻啊，跟住食饭又停下， 嗯， 跟住开始就流鼻水啦，跟住鼻炎啦， 啊， 跟住因为把声系 keep 住一日比一日差，跟住就开始沙声啦，讲唔到嘢啦，跟住就到肠胃炎。啊， 但呢样嘢真系由你腰痛引起噶？ 系啊，因为佢咧有一张纸会讲明嘅，当我开始咗呢一个嘅疗程之后咧。就会有一啲症状，而呢啲症状系因为你身体入边嘅毒素要排出嚟，导致到你会有以下嘅症状。咁，我以上讲嘅症状就系中晒咯。 哇，好夸张喎！ 咁你而家苏花，即系除咗腰痛之外啦，咁你引发咗好多呢啲咁样，嗰度发炎，呢度发炎，有冇好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啊？ 有，因为咁啱咧，上个月我爹哋生日咧，即系同唔到佢出去食饭，因为我病咗。我肠胃炎嗰个星期，我个 friend 结婚，跟住我又去唔到佢个 wedding。 哦，因为系咪？我想问系行都痛咧？而家系？ 我系我坐得耐咧就会唔舒服，但我企得耐又会痛。跟住我瞓得耐又会唔舒服咯， 即系 keep 住转 pose 啦，即系咁 样啦， 坐下企下，坐下企下啦，要 系啊， 哇，咁翻工都好棘喎， 系啊， 嗯， 其实过去嗰一个月我都每一个星期请咗一日食啲饭， 系 系， 咁老细有冇包容你定系点样咧？ 佢哋冇讲啲咩嘅，但系同时间就会有少少说话咯， 例如咧。 有一句其实我觉得挺不开心的，他会跟我说嘛，为什么你病那么久都未病好，你后生过我。 哇， 我觉得 好香。 跟着就很大压力，即是因为很多东西都好像 不是你控制到啊，其实。 嗯。 是的，跟着就不知道怎样，跟着又回到去又好像每一次都做错事啊，跟着又跟着他们又可能会觉得我请假请太多啊，跟住自己又觉得，哎，好似，唉，唔知点样。 哎呀，你有冇坐低同过啲同事讲，其实你而家嘅情况系去到咁唔舒服咧？ 佢哋知嘅，但系，可能佢哋唔会感受到， picture唔到啊！即系你谂下，因为佢由腰痛。跟住你话，跟住你转个头又话感冒，啊转个头你又话发烧，啊转个头你又话流鼻水又声沙，咁但系佢哋冇谂到点会啊腰痛搞咁多嘢系咪啊咁样咯，系咪咁样咧？你啲同事 系啊，即系佢哋系会话点解你病极都唔好咯？系咪啲药有问题啊咁样？ 嗯，哦，跟住硬系关心啊，叫你转下医生啊嗰啲。 系，但系我都觉得自己咁样会影响到佢哋。 不过冇办法，呢一个真系病系一样冇人想要发生嘅嘢，但系咧又真系作为同事，有时候见到某一啲同事咧，又觉得喂。 点啊？你系咪啊？成日都病咁样，即系其实个心又会唔舒服，又会明啦嗰边。但系呢边我又会明咯，因为冇计，我真系翻唔到工，我真系好痛啊嘛，大佬。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嘅解决方法一定系就系坐低同佢哋倾咯，即系你同佢哋解释晒究竟你个病而家系点样样，同埋我觉得你真心地好多谢佢哋好咁支持啊，或者咁 supportive 咧，可能啲同事反而就会舒服啲咯。因为佢哋其实我觉得九成嘅同事会觉得嬲咧，系因为觉得讲大话或者佢唔信啊，唔知你发生咩事嘛。咁所以如果你肯即系话喂，搵一日食 lunch 嘅时候就喂讲晒出嚟啊，将你最唔开心嘅嘢讲晒出嚟，可能分分钟佢哋就会觉得哇，原来你系承受咁咁大嘅压力，我哋都唔知。咁啊，尽做咯，大佬系咪先？咁我觉得作为老细亦都系要包容啦。咁冇办法呢一个真系。咁所以。而家最紧要嘅系你要俾啲同事知道，其实你个身体状况系点样样，即系可能话啊，即系坦白讲，等佢哋明白，然后咧就应该要用一个最正面嘅态度去面对治疗啦。因为其实真系你唔经过呢个咁辛苦嘅过程，又真系好难好啊。即系我觉得喺一个病紧嘅途中，最紧要系真系正面嘅能量。 阿 基老土 够唔够胆同佢哋咁样讲咧？ 真 係 未夠膽。 點解呢？因為你係咪唔鍾意將呢個好似私隱嘅嘢同佢哋講啊，定係點啊？ 因為我覺得好似搵緊個藉口，即係我講完出嚟，可能對方聽完就會覺得你係搵緊藉口減少自己嘅 workload。 其实唔会噶，即系我觉得只要你真系真心同佢哋讲，当然你唔使话真系 show 晒嗰啲 证书啊、 证书啊、病假纸、X-ray 张相，我觉得唔使 show 出嚟嘅。但系你真系好善思啊，咁同佢哋讲一次而家咩状况。 系， 咁我觉得佢哋应该会感受到嘅，同埋听你把声，你平时如果冇呢啲病，我觉得你都似系好勤力做嘢嘅人嚟嘅，因为我 feel 到你而家都有，即系你个责任感都喺度啊，即系你都会紧张，所以我觉得你唔系惯犯咯，即系我听落去啊吓，即系我听落去你唔系嗰种成日都执执搏啊嗰啲人，所以佢哋应该会明白嘅，我觉得。 即系你如果佢哋唔理解，咪唔理解咯。 嗯。 你但系你亦都要好，我觉得最紧要理解自己嗰个系你咯，因为你成日而家系觉得一病咧就好拖累大家，但系你要明白有啲嘢系你而家嘅状况系做唔到咧，就系做唔到咯。所以其实你应该最锡自己嗰个噶嘛，佢哋点谂你咪由佢咯。咁大佬啊，我真系唔舒服啊嘛。咁你要更加清楚，你要心安理得地攞呢个 sick leave 咯。我系觉得。 是啊， 你有呢个权利，同埋你真係有呢个原因 撑你啊。 是啊，你唔好成日諗人哋点諗你，你諗返你自己需要啲乜嘢。 好。 好唔 好 啊，你记住 call 息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咪讲大话得。对得住自己。 是咪咁我哋啊作歌喇喎。 佢啦作首。我唔知道而家系咪应该要作啲正能量啲嘅歌俾佢 咧？我而家个 feel 听完你咁讲咧，我会觉得我会想作一个系我系大条道理攞食 lift 咯，即系有种又唔好话串嘅，但系有种系喂大佬，你估我想噶？咁但系我真系要攞呢个 sick lift 啊嘛，即系我谂住系咁样咯。你会唔系咪鼓励佢定系点啊？ 我试下啦，我睇下可唔可以正气少少啦。 OK， 等佢唔好咁多 负能量， 因为佢本身系咁谂啊，大家点谂？ 佢好似倾到想喊添。 哎呀，好啦，我哋 氹下佢啦。 一首歌嘅时间，作首作品俾你，希望你冇咁唔开心啦，好唔好？ 好 啊，即刻 cut 线啦， 冇 cut 线啊。 好，等我哋 OK。 人是直追 询问何惧独梦。我从前曾误解装作软弱，对方不忍杀伤，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向。 时间翻到嚟啦， 点啊你？ 我觉得我都系比较正能量啲咯。 O、okay, K， 即系呵佢嘅， 又唔系呵嘅，即系将佢嘅心声讲出嚟。 O、okay, K， 我系有种未去到本撇嘅，但系就话喂，你过相噶，咁啊有病就要请 sick leave 噶啦，咁样。 O K O K， 咁我睇下佢想要边一只啦，因为我觉得我系。比較是那種幫他發下聲啊，呻少少就算的啦。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想盡極啲問翻阿 K 先。Hello， Hello， 好啦 ，K 啊，咁啊翻到嚟啦。上邊 Elsie 同埋阿鄭咧已經準備咗佢哋嘅作品俾你啦。咁啊，你又想聽邊個嘅作品先咧？ 聽 Elsie 先啦。 好，佢係發泄型選手嚟嘅，你知嘅嗬？ 進擊少少嘅。 係、哦，你叫咩啊？進擊的病人啊？ 誒、哎，唔係，我唔會咁樣話阿 K 嘅，即係我會話 進擊的好人。 心入面啦，但系我首歌会叫做《识呢你过想》噶， 哦， 系啦，即系系咯，其实我真系觉得有病请假系好正常嘅啫，啲好人好者唔通喺度扮病咩？有阵时就会唔明啲同事点解要咁谂， 系咁啊，你啊将呢一首嘅作品啊送俾阿 K 啦，咁阿 K 就准备接收啲能量咯，因为我觉得有权咧系会令到你更加亢奋嘅， 更加痛啊！你而家你坐直。啲喎， 系啊， 可能聽 你想唔想揾個地方攤低先，跟住企唔穩啊！聽完之後 ，OK， 我攤咗啦，攤咗， 好 ，OK， 好嚟啊！ 咁啊，交俾雙標 LC， 識呢？你估我想噶？識呢？我有原因噶。你哋一個二個背後講我壞話，而家我個背後就真係好差。我瞓下醒下企下坐下转极 pose 都痛，先唔讲我睇医生啊，睇到有几穷啊！你哋讲到我自己都觉得冇用，喂，大佬有病啊，识 lift 系咁用啊！ 喂，好好、啊、喎，你今日嘅作品 系嘛，得唔得？我觉得有啲态度咯， 几好、啊，我觉得好过我个手、啊。 又讲呢啲，唔好讲呢啲啦。 我听下阿丧彪，唔系丧彪阿 K， 听下阿 K 讲咩先。阿 K， 我觉得开头好重我个心声。开头咧，因为我心入边都会谂就系、是，我真系唔想 sick leave， 你估我想嘅咩？但系我真系好唔舒服，我都唔想翻工。 嗯， 跟住我就觉得呢、這个，唉，好啱我初初病嗰几日嗰个心声。 嗯。同埋我覺得你好講到嗰種成日要覆診啊，有洗錢啊，嗰種 虽然阿 K 冇提起， 医生真 系 好贵。 系啊，虽然你冇提起，但我知嘅，睇只医好贵啊， 好贵啊，听到都个听到个钱字，我都系每一次呢啲。喂，咁啊，相比起我嗰手咧，我嗰手真系算系。好 mile 啊！ 你冇又戴呢啲头盔，可能之后又好好咧。试咗先，试咗先。首歌叫咩名？叫咩名？ 首歌叫骨痛酒啊！俾我唞下。 你会唔会骨痛酒俾我唞会压埋稳咧？ 骨痛酒啊！俾我唞下，唔系压稳咩？ 好啊，好啊。 我以为压咗稳添。 OK， 好。 搞错，你有咩资格批评我啲压稳啊？ 我押韵又 OK 嘅，系 melody 唔 OK 啫。 好啦好啦，我谂住有少少 melody 噶嘛，今日。 诶，咁啊试下啦，双标阿姐。 骨痛酒啊，乜嘢病痛都快啲走啦，今次好晒，以后冇嘢会更坏。发烧肚痛，喂，我都唔想噶，如果健康我都唔想。准备噶，使唔使交换试下，感受下我嘅痛楚好冇啊？骨痛酒啊，俾我唞下，今次好晒，我会准时翻工，好乖乖。过多一排，信我，一天都会光晒，系咪啊？我都系正能量啊！ 唔系，我想问一下，点解要用呢个唱腔啫？ 因为鼓励佢咯。 哦，好，我哋问阿 K 先， 我系一个打气小队咯。 系啊，听到呢把声音，有冇觉得你打咗气啊？ 有 啊， 好啊， 我就系觉得佢啲同事根本都唔会咁样好声好气同佢讲嘢。 你呢个唔系好声好气，你直情系嗲啦，即、就、系、是、有种哎呀咁样， 得唔得意啊？咁 咁要问阿 K 啦，我唔方便作答。阿 K， 你觉得可唔可爱啊 ？OK 啊， okay 啊 可爱， 好可爱啊！ 即系各花入各眼啊！即系估佢唔到啊！我都估唔到 啊！有冇话阿郑边几句歌词好中到你咧？ 我觉得系成首歌喺我之后嘅疗程会好鼓励到我咯。 哦，即系佢心痛苦痛完听呢首歌系咪啊？ 系啊，因为如果要半年，其实呢半年我可能好多 planning 上我都会有一啲好大嘅变化，所以。其实都有啲退。 我呢首歌就可能系对阿 K 讲多啲嘅，但系 Elsie 嗰首咧就真系可以好帮你发到声，讲晒你想讲嘅嘢俾同事听。咁所以一个系诶对入嘅，一个对外嘅。咁啊唔知道阿 K 啊拜边一套多啲啦。 咁阿郑咧？ 啊，竟然，哦， 竟然喎！ 我真系觉得吓， 竟然搞错，好似嗰啲动画嗰啲吓，竟然你呢啲咪 melody 咯吓，真系噶竟然。 喂，阿 K，我完全明白你嘅心情啊，俾同事误会嘅感觉真系好差。我真心觉得你嗰首好好，然后我都估唔到自己会赢咗，然后我行出嚟就俾人话 melody 啦，所以啊，我真系好明白你谂咩噶 K， 嗯，放喺个心得噶啦，系啊，你放喺心得噶啦， 好啦， 胜利巡游，耶、yeah!！骨痛酒啊，乜嘢病痛都快啲走啦，今次好晒，以后冇嘢会更坏。喂，发烧肚痛我都唔想㗎，如果健康我都唔想请病㗎，使唔使交换试下感受下嘅痛楚好嘛。骨痛酒啊，俾我唞下啊，今次好晒，我会准时返工，好乖乖，过得一排，信我一天都会光晒，会冇事嘅。你只要经过疗程就冇冇事嘅。 有啲希望嘅首歌，即系希望系快啲好翻啦、希望快啲好翻啦，真系阿 K。 我觉得褪后一万步讲一句，你而家其实系有方法医到嘅，咁已经好好嘅啦。你只要挨过咗佢就会好翻。 嗯，多谢你哋。 哎呀，真系好开心啊！ 我揽紧你啊，飞唔飞到啊？ 飞到。 哎呀，咁好惊。 好啦，咁我哋 Big 哥佬都祝你快啲好返啦，坚强咁样挨落去啦，同事嗰啲嘢都係其次，最緊要自己个身体搞掂，知唔知呀？ 嗯，好。 嗯，咁好啦，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啦，拜拜 ,K。 拜拜。 拜拜。